的新班，动动动动动动的新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8点到9点与你不见不散。大家好，我是徐可。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今天呢，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账号，也就是漫游嗨翻天，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天对于第二天节目的一个预告。也是可以通过这个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这个 UP 主关注，然后呢，这样我们每次开直播包括每期节目完整的视频你都可以在这个账号里面看见。 都可以在 B 站的账号上找到。同时呢，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也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 56755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什么呢？聊的就是说呀，一句话啊，别看什么行业火你就跟风啊，因为你真不一定能跟得了风。 是，今天要跟大家聊聊是中小型动漫公司的那些事儿。 对，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说，其实可以说目前呢，对于不少国内的动漫公司来说，相比起这个大型的动漫公司，咱们就专门针对于中小企业。那中小企业呢，由于挂了这个新三板，那无疑呢是它发展融资的一个最好的跳板。虽然呢这些公司的实际表现并不能完全等同于这个中国动漫行业的一个发展状况，但是呢其实也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些这些中小型公司啊在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很多实际性的问题。 没错，那其实目前登陆新三板的这些动漫行业的相关公司也都相继披露了2017年，也就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报告。我们只要从中筛选出一些关键的数据信息，也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个参考。那我们今天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其实从这个新三板的动漫公司营收情况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特征。首先呢，就是有清晰商业模式的动漫公司，它营收的情况总体上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在很多公司的财报当中也都明确地提到了拥有一套清晰的商业模式。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这些登陆新三板的动漫公司其实大多数都是咱们中国动漫行业的一些老牌的企业，他们在多年的运营的过程中也建立了比较成熟的像动画影视剧项目的制作体系，同时也会和政府部门呀电视台呀建立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也就拥有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完善的变现的渠道。 没错，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其实他们的运营模式很清晰。你比如说像一些中蓝卡通啊，这个公司呢就一直在这个销售渠道啊、经营制作产品授权三个方面开展这个经营工作来创造营收。在报告期间内呢，拿这个公司举例，它至少完成了6部少儿向动画的制作或片花制作，同时呢还完成了一些很多的一些外开的项目。那此外呢，这个中南卡通这个公司在今年上半年与海外等52个电视台签订了播映协议，签约播出动画节目160部，并且成功拓展了等于是多个领域的一个授权的项目。 其实咱们再来给大家举例子啊，再比如说像营收情况过亿的华强、方特，还有恐龙园、小白龙，这些公司所推出的动画作品本质上就是它线下主题公园或者玩具产品的一个广告。其实在制作孵化动漫 IP 的时候，本身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运营方向。 没错，虽然呢现在可以说市场竞争压力在加剧，但是动漫公司在业务拓展或者说转型方面其实也存在一定的风险。虽然呢目前中国咱们少儿向动漫市场商业模式已经成熟了，但是市场竞争呢也相应的就变得越来越激烈。你比如说许多动漫公司的这个半年报都指出啊，动漫行业在市场资源、人才等多方面的竞争都是他们在实际经营中可以说遇到的潜在的风险。 所以在不断拓展业务模式或进行一系列的转型，就成为了很多现在新三板动漫公司目前一个主要的工作。 嗯，咱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个梦之城，这个公司在报告期内虽然说亏损规模是大幅度减少了，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持续亏损、经营现金流量持续为负的风险。这是因为这个公司在创新研发和市场拓展方面维持了稳定的投入，比如说他们研发了新的形象，还有动画电影的制作呀、游戏开发、推广渠道等等。那显然这个梦之城是需要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来整合产业资源，才可以从源头上解决资金需求的问题的。 没错，你再比如说像五只动画这公司啊，在2017上半年制作了这个爸爸去哪儿啊、熊出没空间、变形少女等一批这个动画的代工项目啊，他们的这个营业利润呢也是导致了就是比较低，甚至为-400多万。那最后呢是因为各种渠道获得了可能补助，然后最后才实现盈利1.3万。 确实咱们说这盈利1.3万、其实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对对， 是是， 你说一个公司这么大再盈利1.3万啊， 对，制作很多作品，最终其实基本上可以说利润空间非常小。 没错，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虽然说原创动漫 IP 项目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以拥有很高的自由度，但是也面临着宣传渠道、 IP 运作标准的变化。实际上这也正是目前很多新三板的动漫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阻碍。 没错，那除了经营状况之外呢，在这些新三板动漫公司的半年报中呢，还透露了不少已经完成或者说正在推进的一个动漫 IP 的相关项目。 嗯，咱们来看看。 啊、嗯，你看啊，这个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中南卡通，就有这个《天眼归来》啊，《中国熊猫》、《钢铁小龙侠》，是吧？它的创动画电影《坏星球》，啊，再比如说小美刚才提到了五只动画，他做的这个《泡泡兵》啊，《哪吒降世》是吧，《太乙仙谋录》，《幻想家小美》，这你吧？ 突然找到了一个熟悉的、啊， 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小美怎么《幻想家小美》 这本家？ 这啊，你看，其实很多的动漫公司，咱们刚才有提到，包括提到没提到的， 是 都是有很多的，可以说是，国内的少儿向的动画动漫产业，对吧？ 没错，咱们从这个大家整理的这个资料里面，也不难看出，仍然是把孵化原创的动漫 IP， 而且围绕这些原创项目进行游戏啊、影视衍生品的开发等环节，作为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没错，这是因为在传统的这个动画代工业务中啊，很多中小型动漫公司都面临着这个收账款迟迟不到账的情况，这就对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的这个现金流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嗯， 而原创项目呢往往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咱们也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即将登上电视台播出的那些少儿动画，还是通过网络播放的网络动画，还是即将进入电影院和观众见面的动画电影，他们都是非常面临着激烈竞争的一个现状。 没错，那反正可以确定的是呢，在这些大型动漫公司的压力下呢，这些中小型公司可以说推出的原创项目呢，需要规划一条较为清晰稳定的一个发展方向，你这样才能在市场的这个夹缝中啊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 嗯， 其实也可以想象，你说刚才咱们那些新三板这些中小型公司的动画电影，其实你看到的也微乎其微， 是 对吧？你说咱们都了解，可能咱们哎呀说起来有点悲伤，过了那个年纪了，可能咱们的这个侄女侄子啊可能看那些电影比较那个熟悉，但是你说这么多的中小动漫公司每个人都推出一些原创，那究竟谁才能像喜羊羊与灰太狼或者说光头强一样，是吧，风靡整个的这个少儿年代，或者说他们少儿向的市场，是吧？ 其实也就是说真正站在金字塔顶端的还是少数。 没错，其实就那么几家，所以说这些中小型企业呢，我觉得就跟刚才咱们俩总结的，其实适时的转型，包括孵化一些相关 IP 的衍生品，我觉得还是可行的吧，也是替他们捏一把汗，现在都是不容易。 那聊了这么多呢，现在我们来给大家放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来自七月帆电玩咖的片头曲，一起去听一下。 Bye. 好，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海闻天，我是徐克， 我是左小美。那下面我们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个事儿哈，我们来跟大家聊聊以轻读版来重制夜漫对咱们国漫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提到这个重制版的话，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各种游戏的那种什么高清重制啊，或者是各种经典的动漫影视作品那种翻拍作品。运用最新的技术手段，这些经典作品不仅呈现出一个新的生命活力，同时他们所讲述的故事也会收获更多人的喜爱。 没错，而且呢，在 ACG 领域最为传统的这个漫画行业啊，也正进行着一场将经典漫画作品进行电子化的这么一个重制风潮。在电子阅读逐渐取代纸质阅读的现在呢，如何让漫画依靠互联网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一直都是整个行业都在不断尝试解决的一个大难点。 确实，从今年的六月份以来，我们陆续上线了包括狐妖小红娘啊、一人之下呀、从前有座灵剑山在内的18部轻读版的漫画作品。在上线一个月的时间里，这18部漫画作品的浏览量是超过了8亿，阅读人数也达到251万。像我们其中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 你还办过的这个，对、 哎、对对，我还吃过他的 cos 哈。我们的狐妖小红娘还冲进了亚洲动漫排行榜的双榜第一位的位置。 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其实这些所谓的轻读版应该被称为这个移动阅读重制版。实际上呢，就是把一些连载多年的优秀漫画作品进行重制，并将其改编为更加适合手机阅读的漫画形式。对于广大的漫画读者来说呢，这样的改变啊，无疑是诸多国产漫画作品在阅读形式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其实从2012年以来，像这些国产的原创漫画作品已经变得更加适合电子阅读了。比如说我们说这狐妖小红娘，它最早是连载于漫画杂志上面的，后来再转入到网络平台连载之后，读者都可以像那个 Kindle 那样通过点击屏幕或者是左右滑动来实现漫画的翻页、所以就可以非常快捷 方便 的实现电子阅读。 没错，但是呢，即使是这样呢，这些漫画作品在不少的触屏手机上呢，仍然面临着字体过小啊、漫画画面太挤啊等这一些客观存在的问题。那在实际阅读方面呢，也是给读者带来了不少的困扰。 比如说 对，有人就说了，一直用手机看漫画眼睛都要瞎了，怎么破？ 对啊，那不行就放大缩小呗。 但是有人又说了，放大了翻页又要缩小，这实在太麻烦了、 确实是。所以咱们在什么贴吧呀、微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很多小伙伴类似这样的吐槽、相比起纯文字，这种漫画的电子化适配会困难很多。 没错， 这也是很多漫画迷一直排斥电子化阅读的一个主要原因。 没错，此次呢，他们推出的这个轻读版啊，其实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将原作中的这个漫画格子进行拆分，并按照阅读顺序呢重新优化编辑，采用滚动模式来阅读的这么一种漫画作品，咱们叫做这个轻读版啊。 确实，相比起传统的电子漫画的阅读形式，这些轻读版的漫画对读者来说可能会显得更加亲民一些。在单独一个漫画格子当中的画面进行了手机屏幕的适配之后，咱们读者不用考虑漫画的阅读顺序了，而且每一格的漫画包括文字啊、画面细节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可能有人已经发现了啊，这回所谓的这个轻读版呢，在阅读形式上其实比较像目前流行的这个条漫。 哎，条漫 啊。但是如果你把这两者放在一块儿，你就不难发现，其实轻读版的漫画在与条漫在内容上、创作方面，尤其是在故事深度方面呢，仍然存着不小的差别。 其实咱们先来跟大家说说什么是条漫。所谓条漫呢，其实是漫画阅读电子化的产物。随着像2010年以后触屏手机啊，还有移动互联网的这种爆发式增长，从四格漫画衍生出来的条漫作品是正好和触屏手机的操作方式互相适应的，而且还能满足大家一个碎片化的阅读基本需求，所以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就拥有了一个先天的传播优势。 没错，相比起传统的页漫呢，条漫在内容创作方面的门槛是非常低的。创作者呢，只需要随便画点东西，并坚持更新，就有可能凭借一些抖机灵啊、这搞笑啊、日常等快餐化的内容获得大量的关注。 虽然说已经有一些非常优秀的条漫作者试图摆脱这样的现状，尝试创造出一种更加优秀的短篇故事漫画，但是更多的条漫作品可能目前还是存在一个相对混乱的状态。 那你要这么说呢，其实相比起来呢，无论是在创作题材还是漫画内容深度呢，我觉得都是 对这个可以说是条漫是越来越不利的，而且对漫画镜头的要求呢也就是越高，而且对漫画作者的这个能力的考验也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你想在传统的漫画的作成中呢，如何用画面的表象力来讲故事，往往也是优秀的漫画作者要更为重视的。 嗯，因为之前有很多条漫作者是对巨大的流量沉迷不能自拔，所以忽视了漫画作品本身应该有的一个故事的深度。但我们说这次的这个《一人之下》，它就是一个需要很多专业经验来支撑的漫画作品嘛。比如我们说这个《一人之下》的漫画，它从第41话开始就开始了回忆篇，像女主冯宝宝被村民当做了怪物赶出了村子， 这可能有些误会。 对，其实他当时那种情感是非常复杂和痛苦的，所以对创作者来说，对他的漫画叙事能力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 没错，那在多年发展进化过程中呢，传统的叶漫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且规范的一个创作流程，而且从这样的体系创作出来的漫画作品呢，不仅需要被挑剔的读者所认可，同时还需要经过专业的漫画编辑在内容质量上的层层把关。你比如像刚才小美你提到的《一人之下》这样的一个精品漫画吧，之所以能够收获数量庞大的粉丝，靠的完全是作品本身在内容方面的一个实力。 嗯，就比如说之前有个微博大 V， 他是这么评价这部作品，他说这个作品非常吸引他的地方，还是专属于国漫的一种接地气的感觉。国漫对于咱们中国文化的理解，肯定要比国外漫画里面的中国要更加深刻一些嘛。 没错。 所以怎么把这些优质的内容推广给更大的潜在漫画阅读者，也是咱们国产漫画平台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对，那一边呢是条漫形式的一个易于传播另外一边呢则是传统叶漫所带来的一个深刻的内容。那此次呢腾讯动漫推出的轻读版漫画呢，可以说正是汲取了两种这个漫画形式在传播内容方面带来的优势，这对于国产漫画未来的一个推广和发展来说呢，显然是一种可以说非常值得尝试的一个做法吧。我看小美看条漫看得怎么样最近？ 哎，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刚才提到的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是个非常好的方式。 因为它太快了，读一 对，而且它其实一般来说一期就是一章也不会太长， 对， 大概你用个5分钟的时间， 很快 浏览完最新的那个漫画， 没错， 不会挤占你太多的时间。 是，所以你从客观上也无法要求它内容太过于深入，这个，那你还没来得及看呢，又毕竟是漫画，是吧？ 确实， 所以他们轻读版的一个重置的叶漫吧，也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那现在咱们再给大家放一首歌吧， 放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是来自《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的片尾曲，一起去听一下。 取回来啊，那我们上半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是吧，再跟大家其实说一下，轻读版呢或许可能会成为国产漫画发展的一个助推手。这些年来呢，越来越多的一个资本开始介入了中国的漫画行业，原本呢小众的漫画创作呢逐渐从个人转向了专业团队公司的一个商业化的运作， 这对于漫画行业创业者来说呢，显然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机遇。 嗯，但我们就说嘛，在这种热钱涌入的同时，咱们的漫画市场也是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说好的作品因为缺乏优秀的推广模式导致无人问津， 嗯， 但是嗯，除此之外一些所谓的创作， 嗯，宣传的好的一些作品， 宣传好的，然后但其实本身的故事比较单薄，然后人物设计也不是很丰满那种作品，也有可能赚得盆满钵满， 没错， 以至于很多漫画创作者和从业者在网络上都是大声疾呼啊，就是咱们国产漫画还是亟待解决这些问题的， 没错。那对于很多的漫画平台而言呢，不断挖掘优秀的漫画作品并将其推向市场呢，其实就是解决这些客观存在问题的关键。 嗯， 正所谓嘛，这个酒香也怕 巷子深， 对，巷子深。这在快消时代呢，并不是所有好的漫画你一做出来就一定会被所有人所看到。 嗯，所以我们说轻读版的漫画也并不全是来自于热门的 IP 的，比如说还出现了像红雾啊、狼人归来这些虽然目前人气不高但是非常有发展潜力的漫画作品。显然我们也是希望这些优秀的漫画作品不受到漫画形式的束缚，让他们可以用比较适合互联网的传播形式推向更加广阔的用户市场，而且竭尽全力为大家创造更多接触优秀漫画的机会。 没错，而且对于很多漫画作者而言呢，轻读版的出现呢，也能同样对其漫画创作产生一些激励作用。你比如说红药小红娘， 嗯， 啊，作者就表示呢，这个平台呢周更甚至半周更的快节奏呢，带给他们这些作者的不仅仅是更高强度的工作，同样也会强迫你一直往前走。那为此呢，你也要时常去琢磨，是吧？怎么才能把自己的作品质量再提升一个等级？啊，不闭门造车，那他们就要认为很是有必要的。 是，其实从长远来看，很多的漫画作者投入到创作，更多的漫画读者开始关注我们的国产漫画，不断培养和提高咱们用户市场对漫画内容的质量要求，咱们的国漫才可以真正的借助互联网这种新的传播渠道，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没错，那咱们上半场其实也是从漫画发展的历史来看啊， 嗯， 出了一个轻读版的漫画。 是， 但是呢，我觉得不断，无论是不断提升国产漫画的一个作品质量或者深度，还是说优化一下国产漫画的阅读和传播的形式，终究呢，反正还是国产漫画的最优出路呢，还是要从内容着手。 是的， 啊，从好的内容出发。 对，我们说这轻读版漫画其实也就是在实现电子化阅读方面的一种新的尝试。 没错。 嗯 嗯，行，那上半场呢，给大家讲了讲这个重制版这个漫画，那我们也是希望国漫能越发展越好。 嗯， 下半时段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二次元新鲜的 资讯。 嗯， 那现在一小段片花，我马上回来。 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 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跟号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儿。 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哈，在我们有直播的时候，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就可以给我们发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另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群号就是56755663，也是欢迎大家的加入啊。 同时我们有新浪微博的官方账号，也是漫游嗨翻天。如果您想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预告的话，也不妨来关注一下这个账号。 没错，那我们下半场跟大家讨论一个什么话题呢？ 我们要来跟大家算是个杂谈，是吧？ 有 我们就聊聊这个 杂谈啊。 我们来聊聊目前这个动漫产业，可能也会像娱乐业一样迎来一场小小的，呀，也不能算说革命吧，但也会迎来一个新的变化。 没错，那为什么我们俩会这么说呢？就是因为最近经常爆出啊，就是一个业界的一个一个说法啊， 负面的消息。 没错啊，在爆发式增长的动漫产业的规模之后呢，当然了，伴随这种快速爆发的这种动漫行业，各种弊端呢也就开始出现了。最为人熟知的呢，就是底层的制作人员呢不成正比的这个可能是工作量和收入，从而呢逆推上去又关系到了整个动画的这个投资制作分成风险等方面的，而导致的症状之一呢，就是有的制作公司有些负债累累，甚至出现破产，还有很多动漫呢开始无法按时完成现象。实际上呢，包括漫画家和轻小说家也是这样，大部分呢作者的收入都不是太高。 但是其实不只是在业界，整个娱乐业可能都会面临着一些多多少少的问题嘛。比如说我们之前看那个变形金刚嘛，第一部是受到非常多人的好评， 没错， 但越往后可能相对来说就出现了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 对， 然后去看来看去的最多的也是一些死忠的粉丝，以及我们说的这个魔兽改编游戏改编的魔兽电影，还有刺客信条的电影，也都是成了回馈游戏粉丝的感觉的电影。 没错，在这个 PC 游戏方面呢，其实重置和再重置已经成为了这新的套路了啊。更新化之后可能拿出来再出一版，或者系列的经典作品呢纷纷完结。你比如说典型的使命召唤啊，系列其实自现代战争的剧情完结后呢，已经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啊，也有人认为是黑色行动2的终结嘛。但是呢 Call of Duty 呢伴随着这个普莱斯一支雪茄过后呢，就是已经是只能是因为情怀，或者说当年你在学习这款游戏的时候去玩了。 其实像使命召唤也是走上了那种战地的路子嘛， 对， 就大型多人线上游戏。而且刺客信条系列在很多人的心中也是止于了艾吉奥的隐退。其实像目前突然爆红的绝地求生，它的到来好像意味着一种转型的开始。 那其实呢，至于主机和掌机来说呢，其实目前推出游戏也不少，但是其实由于绝地求生的一个火爆呢，可能是有很多的问题，也是起源于比如说过度的商业化啊。因为就是给大家的感受呢，就是电影里最大的体现就是拍一部电影给你看个爽快，但是看完呢你却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的，这种类似于爆米花的电影。对，而番剧呢则是典型的这个套路番，为了比如说迎合大众的口味啊，而导致一味迎合，失去了作品本身的一个主干，实际上呢很快就会被观众所抛弃，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审美疲劳嘛，还是比较可怕的。 是的，像这个量产化的商业化作品得不到足够的回馈和收益，它可能就会出现亏损，最终的恶果就是在广大的业界底层人士身上体现了。 没错， 比如说最初的时候大家喜欢的是那种纯粹的正义的超级英雄，但是这种套路在后来就可能慢慢走不动了。因为漫威的超级英雄其实真正意义上来说没有纯粹的英雄。比如说我们说像比较有特点的死侍 啊，对，当然了，即使是漫威吧，也是在漫画方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他为了保证作品的延续呢，平行宇宙是很好的方法，但是已经有些收不回来了。你比如说电影方面呢，漫威铺垫的很好，一步一步的展开了整个漫威的宇宙，并且逐步的为灭霸的登场做准备，电影的剧情呢可以说是漫 漫威宇宙的一个主线剧情， 是， 但是漫画却不一定。比如美国队长变成九头蛇至高领袖的这一新美国队长漫画，让人几乎是喷了个半死的。 是因为很多粉丝都不能忍受这种设定，因为我们看了这么多年的正义的美国队长，哎，突然就变成了间谍。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认真的看一下漫威的漫画， 嗯， 其实最初的时候美国队长这个人物设定他就是间谍，但是因为连初始设定都违反了，才出现了有意识的宇宙魔方改变了美国队长的现实这样的设定。 嗯， 因为他展开的过多过大过于乱，所以一开始就没有准备让他完结。其实实际上也很难让美国队长完结，因为像各个超级英雄的头衔还是可以代代相传的。 没错，动漫化的套路化呢，问题已经被大家所熟知了，质量下降呢也是可以见的。而在很多时候呢，大家为了追求个季度十二集啊，半年跨季度24集这样的限制呢，从而就是刻意的为这个番去过多的生产这个剧集，导致后来有点冗长以及有点无聊。大家看呢， 是的，现在认真讲故事做作品的还有一些，但其实如果说做得到位的话，就像那些有的番啊，就是中间停更数次又怎么样呢？我觉得粉丝还是可以等待的。就是记得当时那个 REC 后来停更两周之后带来的那一集，可以说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大的视觉冲击力。 没错，那现在实际上呢，在娱乐业呢，凡是有走红啊，然后开始扎堆的项目呢，总会面临很多的质量问题。为了迎合这个商业化的需求，制作的种种作品总是会造成整体质量的一个下降。而胜者呢，除了少数后来的创新的，都是先占领制高点，先手的以上产业呢都迎合了这一点，从而达到了一些成功。 当然也有会像 FGO 这样凭借剧情和厨师力作为赢家的手游嘛，但是总体上手游也有很多会走向一个套路化的发展，所以一些比较奇特的游戏可以红极一时，比如我们说的八分音符将，还有最近比较火热的那个表情包游戏 FaceDance 之类的作品。但是毕竟这些游戏如果想长久的红下去的话，还要考虑很多的因素，这关系到作品核心所带来的吸引力和大家的处理问题。 没错，那 PC 游戏呢出现的一些变化呢，就暗示着某种意义上的市场方向的一个改变，经营策略的改变。除去了说咱们传统的这个刀塔这类游戏啊，开始出现了分化的场面。有时候呢，游戏会有啊编一个了这个小剧情啊，啊玩法呢又不能自由丰富。你像这种东西呢，都开始，哎呀，就是没有越来越多的出现，而且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其实要创造一个相对自由的平台去享受游戏的乐趣，比如我们说的《绝地求生》或者《战地一》这种单纯享受玩法的乐趣，而《绝地求生》和 GTA 这样所提供的自由度更高的作品也是一种走向趋势。那要不你就是做一个精良的故事，把我们带入故事，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也行得通。因为像《使命召唤》《现代战争》系列，就是你感觉玩多少遍都不会腻。而《刺客信条》也开始做着更大呀、更开放的自由的世界，也提供了故事的剧情，走一个双线的模式。 没错，那其实说起来呢，你说像很多的游戏，它其实这么做的这么精良，这你说大家还是为了它一个情怀啊再去玩，我觉得已经不太现实了。那但是大家呢，很多人现在都开始说，那画面没关系吗？其实我觉得画面也是很重要的。你比如像很多当年 EVA 的这类游戏，他们的这些画面呢还是很精良，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追捧。所以我觉得游戏现在在研发方面还是要注重画面，注重质量。背景故事呢，咱也不能实在太乱编了，这玩意儿。 确实，就像画画一样，你一定画的是你自己眼里的一切。 没错， 艺术表达到最后表达的也都是自己。所以说，我们说商业化到底好不好？我觉得商业化是无可非议的，但是过度商业化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你可以去迎合大家的喜好，但是你作品的主干一定要有作者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就是不能一概而论。 没错。行，那咱们也是给大家总结了一些这个等于是现在算是这些有点套路化的这些，是吧，无论是漫画还是一些游戏的产业。 所以我们动漫产业期待着一个新的 转型，新的创新。那这一时段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歌曲呢？ 要给大家带来的是突然喜欢你的 OP， 一起去听一下。 好，歌曲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徐可， 我是左小美。 好，咱们在这个节目的等于是最后一个时段吧，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小美经常玩的一个小游戏啊、嗯、叫什么？小美你敢不敢有勇气说出来？ 是一个换装的游戏、嗯、还挺好玩的，叫做奇迹暖暖 啊、嗯、你先告诉我你喜欢玩它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觉得里面的衣服很好看。 然后你会根据这个衣服去买真实的衣服吗？ 真的有和就实体品牌做联动的一些设计。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就质量还不错是吧？ 没买过，但是他有，不是真的，他会在游戏里面提醒说他们和某某某品牌会有一个合作，大家会喜欢可以去商场里去买。 哦，那为什么我们会说到奇迹暖暖呢、哎、就是因为这个换装游戏啊前不久宣布要拍这个国产真人剧了。 哇， 你能想象吗？ 哇，那我好期待女主角天天是不是每次出场都要换一套新的衣服。 何止每次出场，我跟你说每过一个镜头切了回来就是不同的衣服，你知道吗、嗯、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大新闻，就是这款在日本也有着不错人气的手游、嗯、不仅要拍成国产真人电视剧、嗯、还要被改编成日版的漫画。 是，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奇迹暖暖哈。 没错， 它确实是一部系列的手游。那这个手游是继暖暖的换装物语和暖暖环游世界之后的第三代作品，在日服的话是去年12月正式上线了。 没错，那这个近日呢也是这个他们那儿的月刊宣布将连载这个奇迹暖暖的游戏改编漫画、嗯、由这个漫画家呢亲自来绘制。他此前的代表作呢可能是神话师日志， 嗯 啊，像登载的他这个月刊呢是由秋田书店发售的一本挺有历史的女性向的漫画杂志。 嗯， 那你看他选择就不会选择男性向啊。 这个日本的漫画杂志月刊 Princess 月刊公主、 啊、 哇 啊，他诞生于这个1974年，在上面连载的经典漫画呢包括这个尼罗河女儿、 嗯、 妖精国骑士、恶魔的花嫁、忍者乱太郎等等啊。 而且现在目前奇迹暖暖在日本的 App Store 畅销榜上也是大概在50名左右的位置，它的官方 Twitter 也拥有24.4万的粉丝。对于一款中国的手游来说，这个成绩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没错， 而且还有一个统计数据啊、嗯、说我们的奇迹暖暖游戏在全球的累计下载量超过了1亿呢。 没错，据说呢奇迹暖暖在他们当地的本地化运营也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它作为一款这个女性向的游戏啊，奇迹暖暖的优势呢在于美术设计以及新颖的一个换装的玩法，而且呢还邀请到了一批知名的声优来为这个角色来配音。 嗯， 同时呢运营方还针对这个他们本土的文化推出了不少他们限定的一些服装啊、 嗯、 服饰啊，而且还跟刚才小美说的就是对一些实体的 品牌 进行 合作。是，哎，其实你说他们出了一些日本的限定款服装，就是咱们中国也有中国的韩就是限定款服装、 嗯、 而且之前这个韩国服务器也会有韩国的限定款服装、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特好奇啊，你比如这画面这游戏是怎么玩啊？就是我往左 就 换一件衣服， 不是的， 它 会有很多的配件，它会分类，比如说发型、上装、啊、下装、连衣裙、袜子、鞋子、包、饰品，它会都会有分类，然后你每点一个衣服它就换上这个衣服了。 不是，那背面动不动啊？就是他们这背景动吗？ 背景是可以更换的，就背景就像壁纸 一 样，一 般就是一个人站在这儿就开始换。 对，就开始换，然后它会有各种的搭配，然后各种的评分。嗯，所以这个游戏做的还是比较适合女性那种喜欢买衣服啊、喜欢穿漂亮的小裙子。 就是等于实体淘宝、哦、 大概满足大家一个就是喜欢看好看衣服的这么一个心情、 啊、 嗯，就是跟购买没有什么关系 啊。那它都有什么类型的衣服呢？就你玩的那会儿 它会有所有风格的衣服。 所有风格都有？ 对，真的是所有风格，就是我们日常大街上大家看到的各种风格，比如说有甜美系的、 啊、 优雅系的、成熟系的、 哎、 学生风的、那种炫酷酷帅风的、中性风的都会有。 那你就是人物呢，你是设定了一个小女孩？ 人物就是暖暖 啊，是个主角是吗？ 对，暖暖是一个女孩，就是我们给她换衣服的那个主角就叫做暖暖， 然后她就会在一个背景下，然后你们就开始给她换衣服。 没错。 嗯 嗯，其实我们说这个暖暖在日本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它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这个游戏在日本的宣传营销是起了很大的帮助，除了视频广告、 Twitter 营销还有周边宣传等等。今年5月份奇迹暖暖还在位于池袋的一个商场里面推出了几块巨大的户外墙广告、 嗯、 因为那个地方是二次元爱好者的圣地嘛、 嗯、 所以在那儿投放广告是非常有效果的。 没错， 同时也是在今年的6到7月份，这个奇迹暖暖还在日本最大的插画网站上面开展了一个同人的插画比赛。 没错，你其实大家也可以说啊，这次他做出的诸多行动也是他的一个 IP 强大的一个衍生品、 嗯、 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刚才他要拍奇迹暖暖要拍电视剧、 嗯、 是吧？那这个电视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啊，真人影视剧 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咱们就来看看。 是，听说这个奇趣暖暖的真人电视剧要拍成48集的连续剧呢。 没错、嗯、你看啊，这个暖暖系列可以说是国内目前最为成功的一个女性向 的 手游啊，其中奇迹暖暖曾拿下畅销榜第二的好成绩，在2015年呢也是完成了该公司完成了1.5亿人民币的 B 轮融资，那系列第一代呢暖暖的换装物语呢，它就是像刚才小美说以日常生活换装为主题，在2002年暖暖环游世界，这你玩了吗？ 也玩了一些 啊、暖暖为了寻找父亲踏上环游世界之旅，第三代奇迹暖暖就是你玩的这个是吧？ 对，然后就是我们的暖暖穿越到了架空的世界里面，然后游戏里面还增加了我刚刚说的 PK 穿搭那种打分的元素、像他的美术功底是非常出色的，而且各种精致华丽的服装真的是游戏里面的一个最大的亮点了。 没错，那咱们就来看看即将要拍的这个奇迹暖暖的这个真人剧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据说啊，更像一部这个都市职场奋斗恋爱剧。 哦，就是跟我们的游戏剧情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哎，就是说呢，它基本是要拍成48集啊，这个等于是在咱们广电总局也是备案了。然后呢，它的内容呢，大概就是说，电视剧主人公苏暖，就叫暖暖，这个改名叫苏暖，是一个大学刚毕业，对工作和爱情呢充满着期待和幻想的女生。她在暖暖游戏公司做着运营工作，等于做成真人了。但是由于公司面临经营危机，她意外肩负起重振公司的使命，暖暖呢就开始走访世界，探寻世界中华美服所需要的这个面料、花纹啊、绣染等失传的工艺。在原本平淡的生活中呢，暖暖先后遇到了这个公司老板、技术大拿啊等等一系列的人物啊，并在这个工作的目标找到了工作的目标和恋人啊。 所以这个电视剧可能这一两年就要开拍了， 是 到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期待这样电视剧的出现呢？不知道从电视剧里面可不可以找到游戏当中的很多元素。 我觉得啊，他这个电视剧要是拍得好啊，其实就有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小美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服装要美。 对，这服装美，对不起奇迹暖暖的名啊。 对，那你觉得这样一个剧出来你会看吗？ 我觉得作为游戏粉丝来说，可能多多少少都会稍微关注一些吧，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很好奇，就是你怎么样把一个游戏里面的元素去让真人演绎出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这个奇迹暖暖的真人剧，我觉得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慢慢期待一下。 对，没错。行，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也是给大家其实盘点了很多的二次元的新鲜资讯， 是 从咱们上半时段啊稍微有一点这个对于咱们国漫现状的一个评判啊，咱们一个状况的一个分析，到下半场呢咱们其实给大家说了几个好玩的一个小动漫也好啊，小游戏也好，其实我觉得无论如何咱们这个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是值得咱们都高兴的，是吧？咱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好看的漫画、好玩的小游戏啊，最近越来越多的东西，无论是它爆款是套路化爆款还是商业化爆款，我觉得只要是给大家提供优质的资源、优质的内容，让大家能在碎片化时间有更多的选择，而且更便于大家的一个浏览或者玩，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 哎，没错，你比如说你之前看着漫画，你可能要怎么拿着漫画书啊，或者怎么样， 不停的放大缩小，放大缩小 、现在它解决了， 是， 你说是不是？ 完全适配我们手机的阅读习惯。 它就像那个看到你左滑就翻，右滑也翻页。 是， 那你说这个你不是其实玩起来 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没错。 那所以咱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也非常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我们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我们将邀请众多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话，不妨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您只要点击关注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的视频直播了哟。 没错，然后你可以，而且我们每次开这个视频直播的时候你会收到提醒，而且每一期完整的视频你也能看见。另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是吧，漫游团也是成立了，欢迎大家加入呢，来跟我们说一些二次元好玩的事情啊，就是567-556693，这是我们群号。另外新浪官方微博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没错， 也是漫游嗨翻天。 那我们下面的节目是青春联盟，大家可以继续收听。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许可， 我是左小美， 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笑顔になる。